欢迎翻嚟12月8日嘅惊呼天下。咁喺录音室入边咧，有我大伟啦，同埋安东尼喺度啦。 大家好， 安东尼啊，咁啊，上个星期嗰个汇市咧吓，美国嘅数据咧就非常标青，极度靓仔吓，无论喺呢个非农就业啦，即系讲翻前日所公布嘅都系去到20.3万份咯，咁同埋嗰个失业率咧就降到系5年嚟嘅低位7%，系嘛？ 咁、其实嗰个就业数据系好强，咁即系最强啊，梗系7%嗰下啦，因为系5年嘅低位嚟嘅，由即系又佢由7.3% 跌落嚟啊，咁而非农职位嚟讲咧，咁其实个市场估18万至18万5啦，而佢出嚟系20万3，即系无疑咧系比市场嘅预期系稍为劲啲，咁但系系咪真系劲得咁紧要咧？亦都唔系啊，咁譬如好似上个月咁，其实佢由10万4咧就修订到去20万啦，前个月咧亦都系由16万3咧就修订到17万5啦，咁。即系啲修订嘅数字啊，同埋佢出嚟嘅数字嚟讲，即系符合预期咯。咁但系呢个同季节性嘅因素其实一样啦。即系我 知道每年嘅11月咧，一定系劲噶啦啲数据。 系啊，因为嗰啲感恩节啊，咁即系好多企业请嘅 part time 多咗啦。即系无论你系卖嘢啊，或者系啲送货啊，咁其实都会比较多啲啦。 即系举个例子，唔好话美国啦，讲翻香港啦，咁你进入呢个季度，咁你嘅工展会都请多人啦，啲 exhibition 都请多 part time 啦， 咁而实际上嚟讲，即系上个礼拜同就业相关嘅数据，其实都普遍嚟讲都几强啦。咁譬如好似个 ADP 咁个职位个私人企业嗰、那个。即係增加個數字咧，係由18.4万增加到21万5啦，咁、那個 jobless claim 咧，即係每週個申領失業金嗰個咧，亦都係由32万1咧就跌到落去29万8啊，咁即係我見到呢啲咁嘅數字咧，全部都好靚仔嘅，所以嗰個最收尾嗰個出嚟嗰個失業率同埋個非農職位嗰度，即係又係咁又係咁靚仔咧，其實亦都係預期之中咯。咁但反而大家可能估唔到咧，就係話哇，即係出完個數據之後咧，個美股啊勁咧，即係會升咗上去啦，即係升一開始已經升百幾點啦，臨尾嘅時候亦都升接近200点啦。咁但係個美金咧係冇同個美股一齊有咩啦，即係出完嗰個就業數據之後咧，個美金係彈咗上去，但好快脆咧就已經將嗰個升幅咧就回吐翻。即係我諗好多人咧，如果你係見到就業數據理想，諗住話聯儲局係會即係做一個退市嘅行動而走入去追買美金嘅話咧，係好容易中招咯。上個禮拜五係咁而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咧？咁其實最主要嚟原因咧、就是，就係即係其實市場任佢解讀嘅啫。最主要嚟講就係話， 一個意義嘅理由俾佢啦，成日都係咁。 殺完你搬一班美金淡友之後，跟住咪殺你班美金好友咯，即係好似香港啲牛熊證咁，永遠都係嘅。你想升到某個位嘅時候，殺曬啲熊證之後，咁你就會落翻去嘅啦。而點解美金會出現咁嘅情況咧？個市場嘅解讀咧就係話，聯儲局即雖然嗰啲數據係幾靚仔咧，咁但係聯儲局咧可能都係12月都係會 hold 一 hold 住先。即係下個禮拜嗰個會議嗰度，可能咧就係話唔會有任何嘅退市行動住，直至到咧明年可能真係話要3月嘅時候咧，先至會有實際嘅行動咯。咁其實我呢樣 少都係唔會，即係我哋預計係咪？ 其實我市一路都係炒緊呢樣嘢啦。咁但係佢哋就認為就係話，雖然上個禮拜啲數據普遍係靚仔啦，即係除咗嗰、那個同就業相關嘅數據之外咧，第三季個 GDP 咧，亦都係非常非常之靚啦，就升3.6%，話呢個數字真係好驕人啊！ 驚人啦，係啊，咁但係我係國家嚟噶， 係啊，因為上修訂2.8%升 值， 咁但係亦都咩啦？即係大家亦都估就係第三季嘅強咧，就因為啲企業咧就增加佢嘅庫存，先至令到嗰個 GDP 大幅上升啦。最後就係話嗰個貿易收支嚟講咧，亦都係 大幅收窄咗啦，由430亿收窄到406亿啦。 咁净系一个苹果都可以顶起咗嗰个市场啦，系嘛？即系卖 iPad 咁咯。 你讲感恩节系啊，咁而大家亦都估但系呢啲譬如话好似 GDP 嚟讲咧，就佢第三季嘅，就同感恩节唔系咁大关系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大家都预期咧，就话第三季咁强咧，第四季就会转翻弱啦。即系估计今季嚟讲咧，那个 GDP 系可能唔够2%，可能 around 2%或者唔够2%。咁所以联储局咧亦都会睇就系话，究竟美国经济嘅复苏或者系嗰、那个。就業嗰度會唔會係因為 seasonal 咧季節性咧咁啊？咁如啊，所以咧就佢哋會 hold 住唔做任何嘅，唔採取任何嘅行動住，直至到覺得即係確認咗咧，就話美國復甦即係包括個就業市場啦，係一個趨勢之後咧，先至會做一個退市嘅行動咯。 係 啊，咁呢樣嘢其實我哋都講咗啦，即係其實我一路都預期咧，就佢應該係明年3月先嘅，因為我哋都話啦。美國你除咗個就業數據即係好之外咧，咁你跟住落嚟咧，你要面對就係話個財政懸崖又再出現啦。你變咗就係話究竟傾唔傾得掂咧？即係共和黨又會唔會咁順攤俾你咩咧？俾你咁容易就過嗰、那個提高個債務上限同埋提咁輕易就作出嗰個財政預算嘅撥款咧咁。即係始終都係會扭計啫，扭一輪計先噶啦。咁呢樣嘢，咁所以亦都我相信就係話咩啦，即係直至到Janet Yellen 二月上任之後，而美國嗰個財政懸崖係真真正正話解決咗之後咧，聯儲局先至會放心做呢個 tapering 咯，即係就係開始減少購債咯。 咁既然你預測啊 tapering 暫時嚇今個月就唔會做啦，咁會唔會？用啲另類嘅方案，即係一啲逆回購啊 ，retreat 咁樣咧嚇。 我相信都唔會嘅，應該就係任何嘢都唔會做住聯儲局。我諗佢都係咩啦？喺咁重要嘅關口之前咧，如果你輕舉妄動做咗一啲退市嘅行動，即係或者係做一啲譬如學你話齋嘅逆回購嘅話咧，而到時個經濟真係話跌碌翻落去，或者個跌出個財政懸崖嘅話咧。即係佢如果係估計錯誤嚟講，佢可能會即係被千夫所指啦。咁所以我相信佢都係會行即係打穩陣波啦。先做 一切啊！ 係啦，即係先咧打先守住力保不失先啦。即係做好個防線先至再睇清楚形勢，先至再進攻。咁其實上個禮拜嚟講咧，就好明顯見到咧，就話啲交叉盤咧係比較活躍啦。咁尤其是咩咧？尤其是話自禮拜四之後咧，我見到嗰、那個歐元對英鎊個交叉盤咧，係0044係咩嘅？係0044上咗去嘅。咁而我哋亦都見到就係話，好似個 Euro 咁啦。是上個禮拜真係最強係啦，前兩個禮拜我哋都話個榜好強啊，咁但係上個禮拜咧就變咗就係個榜嘅表現嚟講咧就失色咗啦，咁俾嗰個 Euro 咧就搶盡曬風頭，咁、那個 Euro 甚至乎咧就唔止升到五個禮拜高位啦，咁甚至乎咧就升到上去1.37樓上收市收13704，咁0044好。好明顯就係同咩啦，同嗰個歐洲央行議息之後個決定有關啦。 就市場都覺得係嗰個議息咧會有啲公佈啦，但係就點知佢嘅結果都係維持不變咁啊。 其實嚟講咧，就係話嗱，上個禮拜你都提過啦，就係話有 LTRO 啦，會有機會即係增加新一輪嘅叫做長期融資操作。咁但係上個禮拜嚟講係冇啦，咁而市場亦都即係好多歐洲央行嘅人走出嚟，即係亦都提到咧，就係話可能會採用一樣嘢，就係話嗰個存款負利率嘅咁但係喺佢個聲明裡面咧，亦都唔見出現嘅。咁可以見到就係話，甚至乎咧就 ECB 咧，即係歐洲央行咧，就將佢嗰個經濟嘅預測咧係調高咗。譬如話個 GDP 嚟講係0.4啦，都仲係估計今年係會跌。咁但係咧就估明年咧就係會升1.1%，就係話喺九月嘅時候估咧就應該係升1%。 咁佢係上調咗嗰個經濟預測啦。咁而嗰個 CPI 嚟講咧，即係個區內嘅通脹嚟講咧，啊係升翻上去 0.9% 咧，即係由 0.7%， 咁亦都係舒緩咗，就話歐洲央行再推出新一輪嘅，即係譬如話增加佢嗰個再放寬貨幣政策嗰個壓力咯。啊，咁我哋見到就話歐洲央行即係市場認為咧，就係話佢唔即係冇咁嘅急迫切性去推出去再做嘢嘅時候咧，咁所以嗰、那個Euro 咧，亦都係喺禮拜四開始咧就好明顯轉強咯。啊，因為禮拜初上個禮拜初嘅時候咧，都曾經叫做調整過嘅，高位企唔住調整過嘅，最低落翻去就係13.24嘅。 嗯、 但臨尾嚟講咧，都叫做咩咧？即係歐洲央行意識完之後，佢就慢慢咁抱翻上去啦。嚇、啊，咁、 嗯、 上個禮拜其實咧就仲有一樣嘢我要留意咧，就係話咩咧？就係、是、話美國嗰個十年嘅 U 啦，即係個債嘅債息啦。 曾經上過2.93 啊，上個零啊，上個2.9係喺嗰個就業報告出咗之後 再跌翻落去啦。 啊，咁但係後尾估就係話都係唔會有 detaper 㗎啦，咁 detaper 即係 DECTAPER 咁其實就係話，即係呢個字咧就係新創字嚟嘅，就係話十二即係退市啊，就叫 detaper 定 detaper 啦咁啊，咁結果大家都估唔會嘅時候咧，佢嗰、那個十年個腰亦都係碌翻落去啦，喺2.85% 收市咧，比禮拜四更加低，所以亦都可以解釋到就係話點解個美金。升完上去之後，臨尾亦都碌翻落去咯。 嗯。 啊，咁另外咧，就上個禮拜亦都係咩咧？即係除咗歐洲央行之外咧，其實亦都有幾間央行議息嘅。咁對於嗰個貨幣嘅走勢，亦都係有一定嘅影響啦。咁你譬如好似個澳洲咁啦，澳洲央行啦，啊，佢維持息率2.5%唔變啦，即係大家都估到啦。咁但係佢亦都係用口頭嘅干預咧嚟唱衰個澳洲紙嘅。啊，仍然都係講就係話嗰個澳洲紙個 level 咧高得令到人唔舒服啦，對個經濟亦都係做有個打擊啊。咁所以咧，我係見到即係佢意識完之後咧，其實個澳洲紙咧係曾經失守過0.90，即係90美仙呢個位嘅。 即係上個星期啦，咁安東尼就話啦，咁如果係去到90。或者樓下咧，咁就可以入貨噶啦，咁樣。 係啊，我上個禮拜都講就澳洲嚟講90樓下應該支持，應該支持。咁我哋俾個 range 個下限嚟講咧就89-60啦。咁而最終嚟講咧，個澳洲紙係跌過落去就係89-85呢個位啦，即係同我哋個預測嚟講咧就相差10-20點咁上下啦。咁、如果你真係話聽我講話喺0.91啊，即係90樓下你走去買或者 set 位走去買嘅話，你可以入到市啦。咁而收市價嚟講係上翻係0.91啦，咁即係都叫做有100點啦。咁都叫做少少嘅聖誕禮物啦。嚇、啊！咁而除咗個澳洲紙之外咧，即係除咗澳洲央行意識之外咧，加拿大亦都意識啦。咁佢亦都係維持個息率咧，就係1%唔變啦。嚇、啊！咁佢。亦都冇提到就係咩啦，即係冇提到話會加息呢一樣嘢啦，啊咁反而咧就係話佢關注到咧就係話個通脹有下行風險，即係話通脹升唔到上去，反而仲會有機會跌，啊咁大家都預期就係話加拿大個央行即係可能會維持翻嗰、那個低息啊，即係短期之內都唔會加息住噶啦，咁所以個。Dollar Can 咧，亦都係曾經升過上去1.07樓上嘅1.0707最高啦。啊，咁其實上個禮拜三意識完之後咧，亦都已經見過1.0706啦。咁我喺自己即係寫嘅文裏面咧，亦都建議大家就係話1.065，其實呢啲咁嘅位咧，其實都幾抵買啊咁。咁其實如果你真係話1.065樓上你走去買嘅，即係買加子沽個 dollar can 嘅話咧，咁要捱嚟講，亦都係捱幾廿點啦。咁以上個禮拜五嘅收市計嚟講咧，就1.0633咧，都叫做有10-0點嘅啦。即係如果帳面利潤就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個 dollar can 係會有機會真係話見翻我自己個 target 價就係1.0480嘅，即係呢個禮拜。 嗯 咁主要嚟講都係話咩咧？即係 currency 除咗 Euro 係咪0.044強之外咧，咁 啊，其他嚟講，我覺得都仲係炒 ring 啫。佢好似個日本紙咁樣。 日本咧嗰、那個佢好似有啲新嘅經濟刺激方案出嚟喎嚇。 係啊，誒、嗱、日本央行啊，日本政府咧就亦都推出咗一個叫啊186,000亿。日元嗰個刺激經濟方案啦，咁其實好多嘢都係水分。咁主要嚟講，我係睇咧，裡面都係話最主要就係、是、啊有55,000亿嘅措施啦，就包括譬如話有14,000亿咧，就鼓勵嗰啲企業就增加嗰個資本投資啊，啊31,000亿咧就基建啊。咁其實呢啲都係有少少水分啦。咁啊，實際上咧有作用嘅咧，就可能係用3,000亿咧就幫助嗰啲年青人同埋啲婦女就業啊。咁而6,000亿咧，啊就係、是、會補貼嗰啲低收入嗰個人士，即係譬如話你啊，好似香港嗰啲跨區津貼啊，啊或者係即係你賺嘅係低個中位數或咩嘅時候，即係開工不足嘅時候，政府會有補貼俾你啊。咁即係 日本個文化咧比較難搞啲，咁啊啲年輕人啊掛住打機啊，全部做二雜做，咁啊婦女啊可能就係都係諗住丈夫出去揾食咁啊。咁啊，就算攞3,000亿去幫助，都係有啲困難嘅嚇。 佢主要嚟講，其實佢所推嘅措施嚟講咧，可以講就係話為明年4月咧就去推出嗰、那個、即係增加嗰個銷售税鋪路啦。 嗯， 因為你喺增加銷售税嘅時候，一定啲人買嘢貴咗咧，一定怨聲載道噶啦。咁 係佢係預企業加人工咁樣樣就去 cover 消費税咁樣，但係企業會唔會加人工咧？咁啊真係一個疑問啊！ 因為呢樣嘢冇得逼噶嘛，咁所以亦都有聲音咧，就係講就係話估即係。啊，希望就係話能夠即係減少嗰個企業嘅利得税啊，咁而鼓勵，從而鼓勵啲企業咧就向啲員工咧就加人工嚟抵消嗰個銷售税嘅嗰個痛楚啦，咁啊，咁呢樣嘢日本始終都係一個叫做自由經濟嘅國家，咁你唔似話一啲極權國家，咁佢可以推高嗰、那個啊最低工資啊，咁即係啲企業都要遵守啊，咁啊，咁所以。啊！呢一樣嘢嚟講，究竟可唔可以真真正正減少個痛苦咧？咁而對美國個即係日本個經濟咧，到時即係加咗銷售税之後咧，啊，會唔會話真係話對個經濟有一個打擊有幾大咧？咁其實即係大家都仲係要拭目以待咯。咁但係距離而家嚟講都仲有4个多月啦，咁所以啊，亦都唔需要話過分擔心住嘅。嗱，其實咧就上個禮拜嚟講，就除咗個 Euro 即係 Euro 同埋個瑞郎叫做0044強之外咧，其他嚟講咧都仲係喺個 range 裏面，即係當我哋俾嘅波幅嚟講咧，亦都叫做維持翻一個啊水準喺度啦。 係 咁、啊、今個禮拜嚟講咧，嗱啊，我睇翻啲數據嚟講咧，其實今好似有少少高潮漸過嘅感覺啦。啊，嗰、那個數據嚟講咧，就冇乜重要嘅數據出爐嘅，即係比較重要啲，可能係咩咧？禮拜四啦，就有個 retail sales 即係零售銷售啦，美國嚟講，啊，咁、其他嘅日子嚟講都係相當靜下，咁反而可能個焦點咧，可能會擺咗喺中國喺禮拜一、禮拜二出嘅數據， 嗯， 啊，咁而日本嗰個第三季 GDP 亦都會喺禮拜二公布啦，咁。即係會即係對於嗰個匯市嚟講咧，亦都可能會影響比較大啲啦。咁啊，由於咧今個禮拜係冇乜特別嘅數據出嚟嚟講咧，咁可能大家將個焦點咧就放咗喺下個禮拜二、禮拜三嗰個聯儲局今年最後一次議息噶啦。啊，咁變咗今個禮拜，我覺得就係話嗰個 range 方面咧，唔需要話太過作太大嘅轉變啦。咁或者。即係譬如話個 Euro 啊， 講啦，入到12月嗰、那個匯市都比較淡啦。 係啊，咁可能淡得嚟講會比較波動咧，因為而家開始咧踏入月中嚟講咧，啊，其實個市係會咩嘅啦，即係比較 thin 啲嘅啦，即係嗰個交投會比較少啲，咁可能好容易就可以喐到個市。 係 啊，但係我哋嚟講亦都咩咧，即係叫做以不變應萬變啦。啊，咁 suggest 個 ring 方面咧，我覺得就係話啊，亦都係based上上即係近期高低位同上個禮拜五嘅收市價咧，啊，咁譬如好似個 euro 咁咧，咁我會上高我 set 喺13780啦，即係我覺得就係話你升上去近期嚟講最高都係300咁上下啫，啊，咁我相信就係話啊，佢唔會升穿即係5个礼拜前嗰個高位啦，啊。嗯，咁所以我 set 個 range 嚟講咧，就係話1352個 euro 係13520到13780。 嗯， 啊，我相信啊，你以上個禮拜五個收市價嚟講，即係我都係俾多幾十點去啦。咁 會唔會挑戰譬如話十月底嗰個咩咧？啊，十月底嗰個13880咧，我相信唔會住嘅，啊，亦都冇咁嘅條件。咁、那個 range 啊，個 yen 方面咧，我俾個 range 咧就係10180到10350啊，咁、都係其實都係圍繞住上個禮拜嘅高低位啦。啊，咁上個禮拜如果啊103樓上，即係有聽我哋講10320，你走去沽嘅話咧，咁其實最高嚟講都有接近160點嘅利潤嘅，即係你譬如話沽完之後，咁你過100點，你 set 翻即係推翻高嘅指示嚟講，其實亦都叫做有利潤，有利可圖咯。啊，咁今個禮拜我亦都覺得就係話都係喺翻呢個 range 裡面先。咁但係既然佢喺下低嗰度浮翻上嚟嚟講咧，啊，咁上高我俾多少少佢咧，就所以個 set 個 range 上高係103.5啦。啊，咁至於個英鎊方面咧，咁係0044轉弱嘅，我見到上個禮拜去到10164嘅43咧，就已經係。啊！開始走翻跌翻落去啦，咁 我覺得咁嘅預測啦，因為上有啲預測就話呢個英鎊都嚇會有少少 retreat 嘅嚇。 係啊，因為佢強太過強勢嘅貨幣嚟講咧，即係大家都係要小心啦。因為啊，匯市始終都係有70%時間都係炒 range 嘅，咁所以我哋一路嚟講都係 base on 呢一樣嘢入市。啊，咁今個禮拜 range 嚟講咧，我都係同上個禮拜高低位咧，就睇住上個禮拜高低位做啦。咁啊，我建議個波幅都係1.6240到1.6450啦。啊，咁、那個瑞朗啊0044係亦都跟住嗰、那個啊 Euro 強嘅，咁但我覺得都係話記止此二啦，即係唔會再升太多噶啦。那個 range 我 suggest 咧都係0.8880到0.9040。如果0.9樓上嚟講，啊，個 Euro 仲係強勢嘅話咧，個如果個美金升上0.9啊瑞朗樓上咧，咁其實都可以睇位再買過嘅。啊，咁嗰個澳洲紙啦，即係講翻啲商品貨幣啦，澳洲紙嚟講咧，啊，我都話啦，喺0.9樓下，暫時嚟講應該會有支持嘅，尤其是你嗰個澳洲始終個息都係會比較高啲嘅時候，啊，咁好多好息之徒嘅，即係雖然。兩厘半望落就好似比起以前嚟講8-9厘啊，甚至嗰啲位嚟講係相差好遠啦。咁但係你唔好唔記得就係話，你譬如話啲歐元區啊，唔係即係歐元區都係0.5啊，美國、日本嗰啲啊，而家 都係低息嘅， 全部都接近零息嘅。啊，咁所以2厘半嚟講喺澳洲紙嚟講啊低位，我相信都會有人鬧啊。你就算澳洲央行點樣去唱淡個澳洲紙嚟講，我相信都唔會話啊有大跌嘅危機住啊。啊，咁今個禮拜 range 我俾咧就係8960到9180啦，咁200點嘅波幅我覺得都相當穩陣嘅。啊，咁但係你唔好 expect 佢真係話升得太高啦，即係啊上個禮拜收喺0.91，咁其實喺上高嚟講我都係俾多100點咁上下去，所以9180咧呢個我就 set 今個禮拜個 range 頂啦。係啊，個澳啊樓指嚟講咧可能會比較強少少啦，即係呢個就因為大家都預期佢明年初嘅時候咧。是會有機會加息，咁所以咧，我覺得就係話呢啲即係呢啲咁嘅 currency 嚟講咧，啊，亦都不妨去低鬧咯。啊，俾個 range 嚟講咧，就0.8080到0.8340。啊，咁我覺得就係話，如果貼近0.81或者甚至乎8.15咁上下，其實大家都可以嘗試下走入去買翻少少噶啦，即係個啊樓指。係。啊，咁、那個。加指啦，最後就係話個加指嚟講咧，就我上個禮拜都講啦，就係話10.65，我已經覺得抵買啦。啊，咁佢最高都係去過10.707嘅啫。咁我相信就算你個美金再升上去嚟講，都應該唔會話啊見翻10.7樓上噶啦。咁所以我 set 個 range 嚟講咧，就係、是、啊10.520到10.1080啦。 Okay. 啊，價值都係比較窄少少咯。咁甚至乎，如果真係話個美金繼續轉弱嘅話咧，見翻10.480，我哋個 target 亦都唔奇。啊，咁但係保守少少啦，我都係 set 翻10.520到10.680咯。啊， 咁今日咧，係啦，各位網友啊，睇位入市啦 嚇。啊，咁希望能夠咩啦，維持翻呢兩三個禮拜水，即係呢幾個禮拜水準。啊！幫大家即係繼續喺匯市裏面，即係可以揾親啲眼仔啦。啊！ 好，今個星期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星期繼續啊！好 ，OK， 下禮拜見啦。拜拜。